追不行，不追也不行。比赛中遭遇这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尴尬，职业生涯多年的洋葱也不是第一回了。有没有第三种选择？洋葱不知道，或许有，但是他看不出，所以他只能二选一。哪怕两个选项都不好，但也必须做出选择。多一分犹豫，只会让局势变得更糟糕。追上，洋葱到底还是选择追上，让星星占领制高点，这是一个更为不利的局面。所以在一进比赛看到这图时，301的诸位心里就是咯噔一下，这才有洋葱义无反顾地前来侦查。洋葱现在是发现了，从关注起这图的制高点，让思维陷入这一步时，他们就已经开始犯错了。至于现在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样赌苏沐橙是赌不到的，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失误。不犯这失误，也无非是回身试图紧逼苏沐橙，然后苏沐橙操作沐浴成风，放他疯着，没准也会选择冲进桐木楼和他兜圈子。所以说是他们一开始考虑就不周全，忽略了星星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进行反向操作的可能性。下次再遇到这情况该怎么办？这个念头在洋葱这里闪了一下，立刻就被他先删除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先集中精神把眼下的场面处理了，如果能进季后赛再来仔细解决这个问题不迟。风景沙狂奔，直至冲上楼顶，耳边清晰地传来炮弹飞出的轰鸣声。沐浴成风这都不知道朝下支援了多少火力了，而他的视角也时时注意着楼顶的出口。风景沙这一上来，苏沐橙立即看到，而后根本没有语音的情况下，洋葱觉得好像是听到了苏沐橙的笑声。角色根本没有传情的情况下，他觉得好像看到沐浴成风朝他微微笑了笑。一点不带犹豫的，沐浴成风从楼顶上跳了出去。洋葱也没犹豫，这早就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儿，毫不迟疑的他也飞身跳出了楼。疾空踢，反坦克炮，跳飞出去的风景沙半空中踩中了沐浴成风，但是同时也又一次被沐浴成风炮火近距离轰中。火光在天空中绚烂的炸开，下方星星和301的八人却激烈的站在一起，没有时间多看一眼。他们知道那端在发生什么，相比之下当然是301队更加焦躁一些。没有洋葱，他们的战术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环，舍命一击他们未必要使用，但是在数次使用这一技能得手，将这么一种战术演示给大家看后，洋葱风景沙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种牵制，有他在阵，对手就得时时注意着他的举动，注意着他是不是预谋着要搞这样一击。301队则会借着这种牵制进一步展开。比赛的目标终究只是获胜，使用舍命一击只是获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影响太大，难免会受到高度重视，这让301其他攻势的展开总是顺利。但是这一次洋葱的风景沙干脆就不在了，301下半赛季一直以来的战术完全没有了立身的根本，余下这四位在这和星星周旋，打法没有丝毫精妙。不过白树在团队中的表现确实要比他单挑时要显眼许多，保护、协同甚至冲锋在前都做得十分到位，他已是这支队伍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点已经毋庸置疑。只可惜单有他这一部分的301终归只是失去锋利的宝剑，周旋缠斗却找不到制胜的方法。星星四人呢，在叶修的君莫笑和方瑞的海无量的攻防穿插中，乔一帆、一寸灰的鬼阵一个一个地布了下来。鬼阵是死，人是活，如果是一个菜鸟，大概会觉得鬼阵很好对付，我离他远远的不过去，对方不就没辙了吗？这样的想法倒也不能错，但是职业级的阵鬼，当他的鬼阵开始布下时，那就是开始编织一张严密的网， 想挣脱，想穿透，绝不是靠一句我离他远远的就可以办到的，尤其是在团队作战中。鬼阵是死，人是活，这活人可也包括阵鬼一方的人呢、啊。团队战斗想撤，那得全部都能保证撤走，这显然不比单挑时一人逃走全家没事那么潇洒。团队赛中配合阵鬼，就是利用这一点，不用将对方的角色全部限制，只要留下他们一人，就等于留下他们全队，对手总不能就这样看着己方一人就这样陷落，麻烦大了。眼看鬼阵一个接一个密布在他们周围，301的几位都知道情况越来越不妙，他们需要洋葱的支援，可是偏偏现在洋葱又脱不开身，怎么办？ 注意， 频道里突然跳出两个大字，是白树。注意，注意什么？301的诸位知道现在不是发问的时候，纷纷调整视角，注意着白树的潮汐。骑士精神，白树的潮汐开启了骑士的觉醒技能，而后挥舞着手中的剑和盾牌，就是一声咆哮，牺牲吼叫。白树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等到一个可以一次掌控星心全部四个角色的机会。他一瞬间抢到了这个点，而后放出这记牺牲吼叫，技能范围刚刚好将星星四人全部装了进去。这个机会他等了很久，他从一开始就察觉到星星很注意对他这种仇恨控制技能的防备，偶有出现机会却都是陷阱。不愧是叶修，白树现在对叶修已经刮目相看了，不只有高他一等的技术，所领导的团队也十分默契精巧。但是白树相信机会一定会有，没有人可以像机器一样精密的运转，所以他耐心的坚持，耐心的等待，仔细观察，准备捕捉这一线战机。现在他等到了，牺牲吼叫之后，星星四人的攻击全部强制集中到他身上。不过吼叫和挑衅不同，挑衅是时间为单位转移目标仇恨，一次只能针对一个目标，吼叫可以针对范围内的所有目标，但是却是以攻击次数为单位，而且次数有且只有一次。对于远程职业来说，解除被吼叫的状态真的非常简单，只要快些对目标做出一次攻击就可以了，而对于近战职业就麻烦了，若是有距离，势必要先近身，在未近身的情况下虚放的技能，系统会来裁定这算不算对目标做出的攻击。目前来看，系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它会根据目标这一技能的攻击距离来准确判断这一击是否对骑士形成威胁。叶修、方瑞两人的职业都有距离攻击手段，巨墨笑和海无量在被牺牲吼叫的下一秒立即就对潮汐做出攻击解除了状态，可是即使这样，他们原本进行的攻势终究也被中断了一下，301的另三位在这一瞬间都可以无拘无束干点想干的事儿。而清新此时最艰难的是乔一帆，鬼剑士驾驭鬼神之力，能做出的攻击距离比起剑客等等要强出不少，但是此时却也不是站在原地就可以一抬手对潮汐做出有效攻击的，乔一帆只能操作一寸灰快些向前，只可惜白树主要针对的就是他这个鬼剑士，他就是要拖着这个距离让一寸灰没法出手，进而破坏他对连环鬼阵的控制。从这一点上说，吼叫的效果真是有点变态，对手无法做出有效攻击，这种强拽着对手来袭的效果就总会存在。但是此时场上想维持这种变态的效果可也没那么容易，因为星星阵中有两个角色都可以解除这一状态，气功师的气定神闲、牧师的专注都是可以解除被嘲讽状态的，星星阵中恰巧这两个职业都有。而到了这种地步，301的选手如果还不知道配合一下白树的话，那可真的枉称是职业选手了。三段斩，高杰在潮汐牺牲吼叫放出的一瞬间就领会了白树的意料，星辰剑舞动着手中的白光剑，一道道惨白的剑光抹去，立时朝着方瑞的海无量杀了去。 不给他施展气定神闲的机会。白树则是借着骑士精神亲自动手，对安文义的小手冰凉一个英勇冲锋就突了过去。李义辉的柔道搬山则是朝着叶修的军魔校冲了去。普通技能树下的散人不会拥有消除被嘲讽状态的技能，但是军魔校手中的千机伞可以在每个形态上打上技能，那就不能不防备他也预备了这样一个技能了。果然301几位看到军魔校的动作时立即慌张起来，只见他手中千机伞已经折成两截，呈东方棍分握左右手，两掌虚合运气，分明就是气功师气定神闲的吟唱造型。 休想！ 李一辉也是真急了，他的柔道那攻击距离真是短得不能再短，此时似乎有点来不及，但前全明星级别的柔道选手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的。 回旋折脚， 李一辉的搬山直接飞身而起，急速滑出，双腿立在空中，看似已要夹人，但此时可夹范围里哪有目标啊？但是他这么一跳，却恰到好处地跟上了一寸灰的移动。军魔校要施展这一气定神闲，却被挡了目标，根本没办法选中一寸灰。这也是一手功夫在场外的小手段了，但却十分有效。军魔校的气定神闲终究没法出手，不想浪费，最后是打到了自己身上。李一辉长出了口气，结果就见军魔校手中两截东方棍已经重新接起，咔咔一翻，瞬时就成了一把镰刀，圣直系武器。李一辉的脸色顿时就又变回去了，圣直系可以解除被嘲讽状态的技能真的太多了，牧师的专注，骑士的不动如山，驱魔师的静心符，守护使者的净化，四个职业全都有这类技能，除了骑士是只能对自己加持，其他三个都是可以对目标施加。这叶修在千机伞上已经打了一个气定神闲后，居然还在重复添加同效果的技能吗？